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路天光都喺度努力工作中嘅啲通宵工作嘅朋友，你哋好啊！又或者有啲啱啱起身嘅朋友，呢度系香港电台有四个台联播嘅清晨爽利，香港电台嘅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由而家开始5:09啊，一路到6:30，都系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早上。呢、这个早上系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农历系庚子鼠年12月初8啊。今朝早嘅温度咧，比起琴日朝嘅同时咧，又上升咗1-2度到。不过唔知点解咧，喺屋企落嚟嘅时候咧，又好似大风啲，有少少嘅凉意噃。而家16度，今日最高20度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的等。 分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齐秦的作品，自己写曲写词，外面的世界都是好像大约在冬季那么上下的，对于爱情一些期待等待一些盼望这样。早晨时间5:03，今天天气方面有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出强风。展望听日咧，大致是多云，亦都有一两阵雨。接近喺周末期间咧，天色会好转，日间和暖。下周初咧，早晚都清凉噶。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啦。今朝早睇见气温之下，下边咧，平时我哋睇嗰个即系个电视机嘅荧光幕咧，喺温度嘅下低咧，有咩特别报告啊？就出晒嚟。今日下低咧就系清空咗嘅，系冇任何嘅一啲嘅特别报告。现时温度咧就系16度，相对湿度73%啊。今日大概15至20度，听日同后日咧17、18度，起码到22度啊！ 夜已轻轻跨进窗，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一片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钟。途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盼雨路途上，将地上遗下废纸张，风吹进这心窗，断尽力忘掉却再想。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满珠沙坑，旧日艳丽如尽放，满珠沙坑，枯干花上，花瓣再香。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摇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钟，途唇膏仿佛当晚模样， 心宵独行，盼与路途上，将地上遗下筷子张，给风吹进这心肠，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亦浪留在我身上。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梦住沙卡，旧日艳丽雨尽放，梦住沙卡，枯干花上，花香再香。但美丽心中一再想，曼珠沙卡，旧日艳丽雨尽放，曼珠沙卡，枯干花上，花香再香。 曼珠沙华和我们唱的就是妹姐梅艳芳。这首歌可能你听到这里都还未知道是哪只呢，梁朝伟唱歌，当然是他监制。 明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 周志平。 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 一天一点爱恋。 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缠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缠绵？一点爱恋，一夜。 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这首歌梁朝伟的版本是在93年的时候推出他一张国语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写曲写词的就是他的这个监制是周志平自己写曲写词，两个人不同的一些演绎，所以对于一些不同的事情的心情不同，就以去用他的方式去演绎，没说哪个好不好，你听落觉得舒服就 OK 了。周志平一天一点爱恋。早晨啊，大概仲有四分钟就到五点半，会有一节新闻报道。 相思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 早晨啊，我是雷安娜。朝早起身咧，我第一件事咧就会首先望下块镜先嘅，望下自己今日个样掂唔掂啦，啲气色好唔好啦，面色够唔够红润啦。咁如果望下自己第一眼觉得自己 OK 嘅咧，我就会觉得今日应该会系一个好好嘅日子，做任何事都会顺顺利利噶啦。咁另外仲有咧就是、我都会中意一起身咧系饮两大杯水嘅，唔饮多，饮得多咧我就会呕嘅，饮两杯就 OK 噶啦。饮完水之后咧发觉啊唔错噃，咁我个人好似好精神咁，跟住咧就会觉得每日嘅开始咧都会好好噶。我喺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在油麻地和佐敦一带的指定检测区域范围再划定北海街、庙街、宁波街和新田地街为核心区域，涉及大约70栋楼宇。即使大厦没有确诊个案，居民和曾经在过去14日内逗留两个钟的市民要接受强制检测。当局都划定深水埗钦州街、大埔道、枫树街和荔枝角道成为新的指定检测范围。区内大厦过去14日内有一宗确诊个案，就会纳入强制检测范围。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油麻地和深水埗区内一些大厦较为残旧，环境较差，值得集中检测，形容当局在两区尝试新措施，会评估措施成效。警方昨晚7点起巡查尖沙咀一带的餐饮处所，发现河内道3至4号一间餐厅仍然未停止售卖或供应供在处所内进食或饮用的食品或饮品。餐厅内一名60岁男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被捕，正被扣留调查。餐厅内32名顾客年龄介乎25至63岁，涉嫌违反限聚令，被警方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获美国后任总统拜登提名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海恩斯华，支持对中国采取积极进取立场。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上，海恩斯说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包括恢复情报界的信心和信任，以及重建美国人民对情报界的信任和信心。他又说，面对中国的强势独断，美国的政策要不断演变，他会运用更多资源应对中国的挑战。曾经担任中情局副局长和白宫幕僚的海恩斯也表示，伊朗距离恢复严格遵守核协议仍然很遥远，如果伊朗严格遵守，拜登政府可能会重返核协议。伊朗宣布向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等多人实施制裁，指他们参与针对伊朗和伊朗人民的恐怖主义和违反人权活动。伊朗外交部说，制裁措施包括向各人实施入境禁令，以及冻结他们在伊朗的资产。外界认为，由于没有报道指相关人士在伊朗有资产，制裁行动只有象征意义。被列入制裁名单的还包括美国财长努钦、前国防部长埃斯珀、代理国防部长米勒、前中情局长哈斯佩尔、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前伊朗问题特使胡克、现任特使艾布拉姆斯等。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930点，升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98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89，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3，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14美元，卖出1840.3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冷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同有冷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刚刚听过咧就5点半嘅新闻之后，继续翻嚟我哋嘅清晨爽利到6点半。咁啊，温度咧见到佢咧又系比我之前翻嚟头先讲嘅度数咧就上升咗一度吓，而家咧17度。其实呢啲温度咧就相当之舒服嘅。喺我个人嚟讲，我自己吓17至21咧呢啲比较舒服嘅。咁有时太凉咧，又惊有时都会即系如果系即系一下子个阵风吹得系劲少少啊，啲寒意嘅时候咧，我都会有啲寒啊，啲系怕冷嘅感觉。因为本人系怕冷，冷同热之间咧，我都系会宁可热啲好啲啊。热咧，其实个人咧，你着嘅衫又少啲啦。冬天冻咧，你要一路加衣啊，或者你又颈巾。又要件衫要戴埋帽咧，真系成个机械人咁样样，都唔系太灵活啊。咁热天咧，你着衫就少啲，就系会潇洒啲。不过换嚟嘅咧，可能有啲人又真系汗流浃背，系好辛苦。咁啊，世事梗系有得呢样就冇嗰样，你唔可以要求到系。完全盡你嘅心意係冇呢啲嘢嘅，咁啊梗係完美之中都有啲瑕疵，呢、這個就係缺陷美啊！今日係1月20日，農曆咧就係12月初8啊！ 願你留在我身邊，願你。情义永不变，愿你天天跟我都相见。 得閒嘅呢首作品啊，佢較年輕啲嘅時候咧，所唱嘅一啲嘅情歌嚇，對一啲即係情愛嘅期盼啊，盼望天天相見啊，有嗰種嘅即係少女情懷嗰種嘅味道去演繹出嚟。雖然當然佢唱呢首歌嘅時候都唔係一個少女情懷，但係呢啲咧就其實就係嗰個演繹咧都好緊要。演繹啊，你嘅心情要發自己內心咧，你就會出到嗰種嘅感情。做戏都一样啫嘛，唔系每一个角色都会系啱你嘅年龄。咁你系喺你个认知里边，你一个想象里边，即系所以话揣摩演技嘅时候，就留意身边嘅周围嘅啲人啦。嗰啲系一个现实嘅写照。演员咧通常就话想去自己提升演技嘅时候，就多留心你周围嘅人，然之后你真系用心去演绎咧，就做到。嗰、那個嘅心態啊，嗰、那個嘅神水出嚟。不過咧，有時咧啲演員咧都係要受得住外界嘅一啲批評。批評當中咧就係一個年齡嘅挑戰啊。好多時咧就話啊，男主角又好，女主角又好，多數都係女仔嘅呢個發生，要係喺年輕啊，15、16歲開始一路咧就演到老咁。咁男仔都好難，即係當你去到係20、30歲嘅時候，你演繹翻呢個15、16歲咧就冇可能啦。但女仔咧、女士們咧都還有時。可以是做得到这个情况。咁有啲呢就做得好称职，但有啲呢就做极呢都会被人话啊有啲边点样似啊咁样。有时我又会觉得当你批评人嘅时候呢，你是可以諗返好多方面嘅嘢。咁如果其实那个人其实所做出嚟一个神水呢都 OK 呢，我又觉得可以接受。佢真实年龄啊真係唔系咁啊，可能真实年龄30几接近40岁嘅时候，你叫佢做返个15、16岁系好似好牵强，但係如果佢神情上个神水可以搭救嘅，都系一个劇情一个做戏咋嘛，冇乜所谓啦。因为你15、16岁嘅时候搵另一个嘅真係少女去演绎呢，除非你讲佢12、13岁都 OK 嗬，15、16岁其实个样都大定咗，所以咧好多时咧就系依靠演员咧去演绎呢一个嘅角色嗰个一个心路嘅历程，你先至可以即系一路系欣赏发现到呢一个人个演技去到边。5:43，早晨。现时气温是17度，今日大概20度啊。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有阳光。 情泪流进你，情结怎么解？今天的一切，若我活埋，情路行进你，情况继续坏。便逐一生的心债 My love goodbye， 心似被刀割 My love goodbye， 痛苦好理解 Lullaby Lullaby， 是我欠你 是我欠了你的债。 香港小姐，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啦？系啦 ，Connie 邝美云系每一个即系以前参加个选美嘅咧，即系睇翻佢一路个路途咧，都系真系因为经过咗呢一步嘅时候咧，而去行佢哋嘅人生路咧，都各有不同嘅发展。就系喺透过呢一个嘅选美嘅呢一个系都系几人生嘅一个重要嘅转捩点，系上咗宝贵嘅一课。喺训练嘅期间已经系俾到好多嘢你，然之后出嚟呢个系喺娱乐圈嘅世面里边咧，更加系一个社会嘅大学咧，令你学识好多。咁而见到邝美云嗰个发展咧，由佢选美出嚟，跟住佢又有机会去唱下歌，其实亦都系佢个才华嚟噶。而佢亦都本身嘅人生嗰个经历、嗰个努力咧，都努力不懈，先至有今天呢一个嘅成就。咁佢即系当年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系要有照顾妈咪嘅心，因为妈咪系患病，而佢系家姐，所以佢喺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有咗嗰份系一个要。即系照顾他人嗰个嘅嗰种心啊，特别照顾妈妈啦，然之后妈妈就离开咗佢啦，即系因为病嘅关系，咁所以咧佢就要好努力去照顾佢嘅细佬。读完书出嚟就要即刻做嘢，咁跟住一个机会参加咗香港小姐之后咧，就从此一路平步青云。但系当中咧，就除咗运气之外，本人如果你唔努力咧，都唔会有呢个机会啊！头先有首歌咧，就郑国江写词嘅，叫做《离别的摇篮曲》。咁我揾翻另一只英文歌手，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是、哦呢、這个真系我哋都永远怀念佢嘅 Michael Jackson 啊！佢嘅音乐真系影响咗整个乐坛，都影响咗好多人嗰、那个即系听歌嗰个嘅听法啦。咁而家拣嚟嘅呢一只咧，系喺佢年轻啲嘅时候啦，喺23岁嘅时候，佢就表现出嗰种仍然系充满少男纯真嘅声线嘅年代啊 ！One day in your life。 Touching your face, you'll come 是 Michael Jackson 咧，当年咧喺23岁嘅时候咧嘅作品，但系23岁咧仲未转声，听落即系一个女性唱歌咁样吓。One day in your life。现时温度17度，今日最高20度啊！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走。是高飞，完全是为着令人生更美。知识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 邝美荣啊，歌曲之前我哋听过就离别的摇篮曲啦，刚刚呢个咧就系 Sammy 郑秀文嘅呢一首舍不得你，都系喺佢嘅歌曲里边嘅其中一首出色嘅作品啊。接近6点钟啦，今日喺6点钟之后，我哋星期三有雷博士继续同大家扫榜啊，2021年10大受欢迎嘅运动嘅排行榜。 卖唱的姑娘个个可怜，成日东奔西跑在街边。 仙杜拉的卖唱姑娘啊， 过咗之后唱唔到三餐饭，就穿咗鞋底搵唔到几蚊钱。春风满面，人前抢欢笑，愁眉深锁，独自苦难言。去到冬就唱翻啲忘归晚，嚟到世人客要听妹爱郎，卖唱的姑娘个个可怜，将大好青春断送在琴弦歌声里。 行抗疫需要，场地会划分为多个小区，摊档数目减半，并且会以科技监察人流。在新安排下，花农在启事前要做病毒检测，并向当局提供员工的名单和联络方法，方便日后追踪。而摊档分配会采用抽签形式，务求做到每名花农有一个档位。只要入場的市民要量體温和用搓手液消毒雙手，當場地已達預設人數上限時，市民要在花市外的等候區等候。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否認復辦花市是轉題，多名花農和食環署署長開會，有花農說支持並配合新安排，但業界對一些細節安排仍有憂慮。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该区。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冷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930点，升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98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95，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4，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47美元，卖出184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推行的幼稚园教育计划，直接资助合资格的幼稚园，减轻学费负担，从多方面提升质素，照顾儿童的不同需要，为栽培下一代努力。优质教育由幼稚园开始。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六点两个字啦。听完新闻翻嚟，继续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呢廿分钟里边咧，我哋稍后会咧有雷博士咧就同大家数榜啊，就唔系流行歌曲嘅榜，而系咧我哋而家都即系好多人咧就中意咗运动咯。运动到底啲人会中意做啲咩嘅运动咧？咁数咗榜之后咧，你就知道哦，而家啲人咧趋向咧就做呢一类嘅运动系好受欢迎。咁由上个星期开始咧，就一路已经数紧，数完之后咧，其实每一项的运动呢，吕博士都会分析的，咁一阵间大家继续听啦吓。咁睇睇今日的天气情况先，有一道云带咧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该区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期间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周初早晚清凉。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9%。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月20日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兴身边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 早晨，刘博士。 早晨，钱碧卿。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喺年头嘅时候啦，而家都仲系一月份吓，都系一个新的开始啦。大家咧就要检讨过往，然之后计划未来。每一年我谂个计划咧，身体健康咧都系摆一个好重要嘅位置。 系啊，冇走鸡噶啦。我记得小学嗰阵时候，老师教育嘅说话啊嘛，一年之计咧在于春啊嘛，系咪？一生之计咧就在于勤啊嘛。 系啦，所以嗱，运动你都要勤力做先得啦。 冇错冇错。 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系有数个榜咧，就系、是、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嘅榜咧，就终于都到手啦，就迟咗少少。 因为旧年咧疫情关系啦，系啦。 咁啊嗱，其实上个星期咧都揭盅咗嘅，咁啊。不如因為隔咗一個禮拜啦，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係亦都唔記得都唔定，我哋就再數一數佢嗰個名次，然之後咧就再逐項去解釋一下咁。 好啊，咁每年咧就美國運動醫學學會咧都會進行一個全球啦，可以咁講啦，就係、是、大型嘅一個普查啦，就係睇下嚟緊呢一年嗰個健身嘅趨勢嘅熱潮係點樣。 係 嚟緊啦，即係今年2021年啦，咁佢哋嘅結果出嚟有10樣咧係嘅項目。預計咧都會係即係受歡迎嘅程度啦。 係啦，數一數冠軍嘅位置 係第一樣咧，就係一個所謂 online 嘅 training 喺網上嘅一啲體能嘅訓練啦。 嗯， 第二位咧就係可佩戴嘅一啲健身嘅手帶啦，相關嘅器材啦。而第三位就係一個體重嘅訓練。第四位咧都係第一次咧係入十大嘅咧，就係呢個户外嘅一啲體能嘅鍛鍊啦。 第五位嘅咧就係上次咧都係好高嘅位置咧，就而家俾人打低咗喎。 咁就係呢個 HIIT 咧，就是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即係那些年啊，鄭多燕跳嗰類啦。 其實好辛苦嗰、那個， 即 係跳咗分零鐘都死咁滯 啊。係啊，咁第六位咧就係模擬嘅一啲體能嘅訓練啦。譬如你對住個電視機或者對住個平板電腦，係玩一啲對戰嘅體能訓練啦，譬如打下拳啊咁樣嗰啲啦。咁而第七位咧就係美國運動醫學學會咧都推行咗有10多年噶啦，就係運動試良藥。咁 呢個老中青都啱嘅。 係啦，強調咧就係老中青嘅，就唔係話要去比賽啊嗰一隻。咁而第八位咧就係力量嘅訓練啦。力量訓練我記得係即係好多年都係守住啲前幾位嘅，因為特別係肌肉嘅鍛鍊嚟講，對我哋好緊要啦。 第九咧就係長者體適能啦嚇。 係啦，咁第十位咧就係個人化嘅一啲即係所謂一對一嘅體能嘅訓練啦。 好嗱，咁10個咧就數咗出嚟嘅時候咧，咁上個星期咧就阿雷博士已經解釋咗咧係網上體能訓練嘅情況啦，同埋可佩戴手帶啦。咁今日咧開始。一路慢慢数落去咧，就逐项去解释。第三位嗰个体重嘅训练啦，吓 体重训练咧，我记得喺早几年嘅节目里边咧都提过啦，因为都系守住头几位嘅位置。咁就系试完咧，就系我记得大约系2008年左右啦，当年系金融系海啸定系风暴啊，我都唔记得咗啦。 总之系啲金融有问题啦。 咁啊，好多啲中产嘅朋友啦，即系行政管理级嘅朋友咧。咁就去開健身室啦，因為嗰啲會籍咧有時都唔平噶嘛，你去一啲高檔啲，咁於是乎咧就，咦我冇錢啦，咁啊梗係要計下算盤啦，屋企有邊可以減得啊減啦，咁呢啲減啦，就我唔買咁貴嘅會籍啦，咁咧就於是乎市場上咧就衍生一啲出嚟啦，喂嗱你我唔需要用啲好複雜嘅健身器材咧，都可以咧係好好嘅體能嘅鍛鍊啊，咁就利用自己本身嘅體重。咁所以我就形容为一个反璞归真嘅体能训练、就即係好似我哋中小学读书嘅时候做返嗰啲掌上压啊、引体向上啊、仰卧起坐啊、平板支撑啊呢类啦。咁而家呢个潮流嚟讲，特别喺疫情期间呢，其实我感觉上呢，佢係甚至无系应该同即係我哋上一次讲嘅前两位呢都非常之接近。 係、 因为嗱，同第一位嘅网上嘅锻炼啦，同埋第二位嘅可佩戴嘅一啲健身器材呢、其实最终嘅目的呢都想提升我哋嗰个肌肉健康。因为肌肉健康呢，发觉而家疫情嚟讲呢係真係最重要。因为你讲緊即係如果肌肉你因为冇运动而流失咗嘅话呢、你嘅死亡风险呢可以增加呢去到30%㗎。30%好紧要㗎啦。咁所以力量呢个体重训练呢就係利用自己本身嘅体重呢，即係简单嚟讲唔需要器材啦。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而家或者朝头早有空间或者夜晚中午有时间嘅时候，你做翻一啲仰卧起坐，即係做 sit up 啦，做翻一啲俯卧撑啊，或者扶住张凳做一啲半蹲嘅动作啦，做一啲提手嘅动作啦。你提高你嘅手呢，其实 你唔需要一定拎住哑铃，你两个手递高嘅时候，两个手咧占咗我哋嘅体重大约3%。 提一提手咧，大家话即系10:02， 系啦， 你记得啦， 真系多谢你田培兴，你果然系我哋嘅健康推广大使。咁呢类咧就系泛指所谓嘅体重训练啦。咁啊，而家喺嚟紧2021年咧，都守住第三位嘅。 嗯，系好第四位呢个咧，哇，真系又建功啊！同啊第一嗰个网上嗰个体能训练一样，都系喺2020年嘅时候有疫情。之下咧，大家學習運動嗰個模式咧，又改變少少嚇， 彈曬出嚟喎！嗱，呢個户外嘅體能訓練咧，以往我記得從來都未上過十大嘅。 係嗰時幾位你記唔記得？ 好後啊，起碼十幾廿幾啦。 哇！而家就因為呢個疫情啊，彈上嚟嚇。 係啊，嗱， 咁但其實係咪健康咧？如果户外運動係 嗱，睇翻而家疫情嚟講啦，因為大家留在家中抗疫咧，會出現一個所謂精神嘅疲勞啊。 嗯。 精神疲勞咧，其實對於增加我哋死亡嘅風險呢個咧，係同樣同呢、這個即係冇做運動咧係一樣咁差。 咁所以咧要出外走走。 係啦，咁所以你見我哋香港人去抗疫咧，特別喺即係週末啦，咁係郊外嘅地方啦， 多咗好多人啊嘛， 多咗好多。譬如我記得早前就去大棠睇紅葉啦， 哇，都好多人啦，係啊。 咁每個星期嘅週末就係揸車入去西貢咧，哇，好塞車嘅。 不過其實話啫，我覺得就算多人。你都是户外空旷嘛，你不会真的逼到好逼那只的嘛。 冇错啦。 我是人多啫，我有少距离咪都 OK 咧。 同埋喺户外嚟讲，相比喺而家嘅科研嚟讲，室内咧，即系呢只新冠病毒嗰个传播嘅风险咧，喺室内就当然咧系大过室外咧系好多，因为室外嘅环境咧都可能会稀释咗啦。 嗯。 同埋你当然，正如你头先讲，真系好啱啦，就系室外嘅环境咧，户外咧，我哋嘅距离同人与人系远咗嘛。 系啊，系 咪？即系你真系冇咁挤逼啦。 系啊，你。每隻逼到咁埋嗰只咁样噶嘛， 咁所以譬如喺外国就衍生咗好多，譬如街头健身啦，我哋香港都有啦，街头嘅健身啦，或者喺沙滩嘅一啲好空旷嘅环境做一啲户外嘅健身啦。咁我哋喺香港比較多受歡迎咧，就係户外嘅行山啦。 嗯。 咁啊，仲有其實户外運動咧，點解上得咁快咧？喺呢一次嘅疫情嘅健身趨勢調查咧？其实有啲嘅分析咧，就系话佢对于嗰个精神同埋心理健康咧，喺疫情啊抗疫嚟讲咧，对全世界嘅都市人咧都有帮助。 嗯， 咁喺青少年嗰度更加有用咧，就系因为原来而家好多文献都发现咧，就系户外运动咧，对于嗰个眼睛嘅健康系好。 系啊，你都讲咗系多啲户外运动， 啊、 眼睛即系近视都冇咁紧要吓。 因为你喺户外运动，你唔使望一啲近嘅嘢，你一定系望住个远嘅啲嘢啦。如果你仲有机会抬一抬。抬头可能仲望见个蓝天啊，系咪喺海边仲可能碧海啊咁样？ 系啊， 咁咧系其实系间接令我哋嘅眼部、眼球嗰啲嘅，即系成日睇电脑嗰啲嘅肌肉好绷紧嘅 一个舒缓嗬。 冇错啦，咁所以对精神健康系好嘢嚟。 咁我又想问咧，嗱，户外活动即系咁受欢迎，其实喺我哋小朋友嘅年代，或者而家你带小朋友出去玩嘅，都系中意同佢去公园，咁嗰啲都系户外运动嚟噶。 冇错啊，其实我哋香港啊，真系喺青少年运动。呢度係相當之落後嘅政策嗱，譬如我哋嘅幼稚園咧，而家我哋香港嘅幼稚園咧係冇一個指定嘅面積嘅比例咧，係俾啲幼稚園學生咧進行户外運動嘅。譬如我記得澳洲啦、台灣啦，好多歐洲好多歐美好多國家都係，佢哋嘅幼稚園咧講明。每一个学生最少有几多平方米嘅户外嘅空间咧？ 不过 系俾佢哋去玩噶。 喺香港系咪一个特别嘅情况咧？香港都咁寸金尺土。 系咁，所以就系要靠即系可能我有时行过啲公屋嗰啲幼稚园咧，咁我都见到有啲老师都好好嘅，即系嗰日天气环境又好咧，就俾啲小朋友 同佢出去出边 出去行下，做下畅游啊咁样。咁所以户外运动呢、這个而家今年系守住第四位咧，其实都有佢嘅原因。 咁所以作为家长咧，你就可以带啲小朋友出去，虽然都系戴住口罩，咁行出去户外吸下新鲜空气，喺啲公园仔玩都得嘅吓。好，咁啊到第五位咯，呢个就系 HIIT 啦，就话咩高强度训练， 高强度嘅间歇训练啦。 啊，即系讲翻郑多燕咧，就明解啦吓。 系啦，咁咪而家就垂咗落去第五位啦。 系， 因为 HIIT 咧，大约早10年前流行咧，兴起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主要系一啲行政管理级嗰啲人员度咧就。佢冇咁多時間去做運動，咁於乎咧就問下，喂有冇啲簡單快捷嘅方法啊？咁樣嚇，咁於乎咧，如果你有能力嘅話 咧，你做一啲高强度，扯到爆嘅，好辛苦嘅咧。喺相同嘅时间嚟讲，你高强度嘅话咧，你可以比起低强度消耗好大量嘅能量咧，对嗰个身体健康嘅益处好大。咁所以过去呢十几二十年咧，就好多嘅科研咧，就研究下高强度嘅功能啦。咁包括咗早期就有啲嘅研究就话，咦，佢减肥嘅效果比传统嘅有氧运动咧系更加好。咁不过而家科研人员咧就开始对于传统嘅有氧运动同埋流行咗十几年嘅高强度嘅间歇运动，喺个减肥嘅效果嚟讲咧。开始有啲分歧啦。 点解咧？ 因为早期嘅研究咧就话，哇，呢啲高强度嘅训练嘅减肥效果咧好正啊，于是乎一窝蜂就去抢晒去做啦。发觉咧有部分啲文献咧，有可能有啲研究人员啦，嗰个道德嘅操守咧，啲数据嘅分析上咧就有少少嘅手脚啦。咁因为可能同一啲商业利益有啲关系啦。咁于是乎咧就而家。都比較咧，係傾向咧，就係話其實如果你係想提升你嘅健康，包括咗你係需要控制體重，即係減肥嘅話咧，呢類嘅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同埋傳統嘅有氧運動啦，所謂 cardio 啦，或者叫 aerobic exercise 咧，同樣有好處。 嗯， 就唔應該咧，就話呢樣嘢咧係做咗呢啲 HIIT 咧，你就唔需要咧係做其他嘅運動啦咁樣。因為喺早幾年前咧，真係有我身邊有啲朋友話俾我聽，咦，佢去健身中心嗰啲健身教练咧就同佢讲：，喂，你唔使去跑步机，唔使踩单车噶，跟我玩呢啲 HIIT 啦。咁因为佢哋就觉得啊 ，HIIT 咧好有用啊，其他运动啊帮佢唔到。咁但系而家嘅文献嚟讲，呢一个嘅说法咧都应该系平反咗噶啦。 系，好，咁或者都提醒下啦。其实如果都呢个视乎你自己嘅能力啊，你嘅体能唔 系 好得嘅时候，都唔好用呢个方法去做。 系啦，所以而家最新嘅指引就系话，如果你参加呢啲 HIIT 嘅课程或者跟人去玩咧。你唔應該咧係從來冇運動嘅人，即係話如果你從來都冇運動，你一開始去玩咧，喂，咁你受傷嘅風險就大啦。你玩完之後咧，你可能散幾日，咁亦都影響咗你生活嘅工作。 冇錯，好，咁我哋今日咧就係分析到呢度為止啦。哇，剩翻落嚟咧有六到第十位嗰啲咧，就逐樣都會同大家解釋咧，就留到下個星期三我再講咯，李博士 嚇。好啊，好啊。 咁各位朋友亦都可以上網重温翻我哋先前由第一位數到第五位嘅一啲嘅分析先。咁之后下集大结局，礼拜三见。 冇错啊，咁啊，仲有香港电台嘅网页咧，系免费重温嘅。 系啦，冇错，唔该晒，下个礼拜三见，李博士下，拜拜。 拜拜。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 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 谁亦是同样奔波于人潮，从来没有足场。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早决心，将我爱笑的心感染世上爱哭的人。 曾立下宏愿，可不可都能唱出真正壮阔声音？ 关心眼光，仿似最美的灯，终于会照亮远方的人。如未尽全力，怎么可擅长能抬头，凡事也可能。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鲜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潮流亦会转移，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鲜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 李宗盛、周华健、黄耀明呢首歌对人生充满希望，是在晴朗的天空下结束我们今朝早清晨所理节目啦。咁啊，差不多六点半有新闻报道，听朝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庭星报道新闻。获美国后任总统拜登提名出任国务卿的布林肯说，毫无疑问，中国对美国构成最重要的挑战，并相信有非常坚实的基础建立两党对华政策。在拜登就职前一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布林肯的提名举行确认听证会。布林肯说，相信总统特朗普采取强硬对华立场是对的，即使不认同特朗普的做事方式。他又认同中国对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的评估。在提到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时，布林肯说将会与盟友合作并保持谦逊。他说，当美国不承担领导角色时，其他国家就会试图取代美国的位置，但不会促进美国的利益或者价值观，又或者没有国家领导世界，这样会陷入混乱。伊朗宣布向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等多人实施制裁，指他们参与针对伊朗和伊朗人民的恐怖主义和违反人权活动。伊朗外交部说，制裁措施包括向各人实施入境禁令，以及冻结他们在伊朗的资产。外界认为，由于无报道指相关人士在伊朗拥有资产，制裁行动只有象征意义。